北大提醒学生，寒假出国出境要注意和家人同学保持联系，了解所去国家地区的文化和习俗，留意所在地的治安状况，储备一些紧急状况下求助的信息和知识，掌握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方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帮助。第十八届北京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吸引了京津冀三地的3000多人报名参加，共有825名学生进入决赛。本届竞赛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等6项分赛事，推出全新竞赛项目机器人智能工程挑战赛。竞赛主题为人机大战，有人工操作的遥控机器人和程序控制的自动机器人在赛台上进行紧张激烈的对决，同学们自由搭建机器人进行比赛，主要考察同学们的算法掌握与编程能力、机械结构设计与搭建能力、现场的应变能力和对抗中的抗压能力。2月8号小年开始，国家博物馆将陆续推出多种文化活动，与观众共度新春佳节。当日将送出100幅春联。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2月9号举办面向社会的文物艺术品免费鉴赏咨询服务活动。为了丰富节日文化生活，更好地满足观众参加精彩展览的需要，国家博物馆2018年春节期间的开放时间为2月15日除夕闭馆一天，2月16日到21日初一到初六连续正常开放。市交管局近日发布消息，近期因春运影响，本市各交通场站周边和城际高速车流量都有所增多，工作日的晚高峰交通压力突出，大型商圈、批发市场和超市也将成为交通热点。其中本周东三环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蔡虎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等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春运期间去往京津冀等周边地区的市民也会选择自驾或乘车出行，预计京藏高速、京沪高速、京港澳高速等也容易出现短时堵车现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儿女周一的专题节目将和大家谈一谈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节目进行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大家关注。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孩子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寒假模式，但是一些孩子的期末考试成绩却是让家长很烦恼。孩子明明知道自己的成绩还需要努力，但是依然手机不离手，有效的学习时间不足，总感觉浮躁，不能心无旁骛。孩子学习兴趣不大，动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发现孩子的特质，开发孩子的潜能，提升孩子的内心真正的学习动力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围绕着这个家庭教育方面来展开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家有儿女周一板块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那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怎么样啊，或者说您现在是否为此有一些困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呢来到的嘉宾呢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教育面对面 RBC 啊，也可以随时呢看到大家的留言，您可以在上面呢说一说您想要说的话。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同时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择业测评资深顾问郭晶晶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郭老师呢比较擅长的领域有呢专业职业定位以及青少年的心理辅导，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啊，有7年的这个学生辅导经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块来交流。那么李强先生也就是大家我们非常熟悉的属爹啊，那么我们的各位家长在日常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也都可以呢互相来交流哈，同时这个属爹一位家长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孩子哈。好，那么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随时都可以关注和留言。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如何激发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家长呢现在都会有这样一个烦恼，就是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学习动力不足呢，没什么劲儿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寒假里面啊，手机不离手，然后对学习呢开始放松了，即使是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可能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先来看看啊，动力不足的表现都有哪些，除了刚才我说的哈玩手机这事儿以外哈，那李先生给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哪些表现也属于这个动能不够。 动能不够呢，我觉得咱们把它分分类啊。一种呢家长能看到的是投入学习的时间少啊，投入时间少，这就很明确了。 对，家长说怎么天天 晚上 学这么一个小时完事儿 了，就是晚上6点到家怎么着先玩一钟头，然后写不了两就推个门一看又玩手机呢， 这是大多数家长的焦虑 啊。对，就是他看见孩子在这个不在学习投入的时间少。当然真投入的少还是说假投入的少，假投入少那就是说家长不满意，实际上应该说 够了， 起码叫你得满足孩子必要的休闲吧，是吧？所以真少假少是个问题，咱们不去说的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叫低质量的学习，他只要是一厌学的话他就会低质量的学习。你比如说他目标不高，他只是把完成作业当成他的这个一个学习的标准，于是呢就抄点答案呢，上网搜一搜，手机查答案呀等等。我现在我就很奇怪，有的孩子就是为什么要拿手机，特别好的理由就是我要查答案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学习方法了啊，这是低质量的学习要求啊。还有呢就是低效率的学习，就是磨蹭慢，一边听歌一边这个去学习。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学习内容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总体上是不能这样的啊。对，还有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低目标的学习，就是他给自己啊这个学习目标很低。比如有的家长就说啊，我们家孩子很好，我们家孩子在班里能排前10名，这都啥年头了还都，比如尤其是高中生早就应该建立起这个全市的你排名的概念，起码是你年级排名概念。所以他从家长到孩子他都很糊涂，就觉得我班里都还行这个就是目标低。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可能没什么压力，因为家长本身就没什么要求。 家长他也觉得挺好，我们家孩子前10名了在班里那还了得。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非常棒的学校里只有这一个班，那么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班就一个班你那就是年级那可以。 那很棒了。 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如果是好几个班好几百人，你这一个班前10名这个就很难讲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家长本身他的目标就很低是吧， 对。他自己不 家长没要求， 一个是目标低可能造成这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来思维，他不懂得怎么判断孩子的学习态度和状态，他不懂得判断状态，他以班来判断，这个概念早就应该丢弃了。 万一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潜力特别好潜质特别好的孩子就给耽误了， 太耽误了，那就耽误了。你本来可以搞得更好，那前几天就有这么一个例子，那个山西的一个家长咨询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好好的不得了，反正最后然后他提出一个事儿，我听了听了也就是学校的50名左右，起码在本学校还有40名可以干掉他是吧，他可以动力再足一足。所以你看我们说投入时间少，低质量的学习啊，低效率的学习，低目标的学习，然后还有一种成就感差，就是说他学习中没有快乐 啊，没有快乐。你有快乐的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那个有个老师啊，就是把一个班经过几个月带的之后写作文的孩子嗷嗷叫，老师什么时候写作文？ 嗯， 啊，语文老师告诉他下周二。太好了，我可等到这一天了，我非把他们怎么样了，就是一种斗士精神， 说明他这个写作文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他不光是兴趣，他有快乐。他不是喜欢，我要把 这 些比下去，我就等着这一天可过年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劲头的话，那你看他在学习中可能就没有快乐。 嗯， 所以这五个方面他都是一个可以说都是他们学习动力 不足的一个表现， 或者他玩命的学得很苦，他仍然是 动力不足， 动力不足了，出问题了，要警惕了。 如果说学得很快乐的话，这才是一个标准，衡量的标准。就刚才您说的学习很苦的这个事儿，可能多半家长还不会觉得他是因为动力不足，他只是觉得你看我这孩子多用功啊，用的时间又多哈，但其实他也是动力不足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动力不足的表现，大家可以通过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几点哈，就可以对这五点就可以纠正家长一些比如说没有想到的一些方向，是吧？ 对， 你不能说光玩手机这一个事儿， 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就是一个家长课堂，我们就是应该给家长建立起一个比较科学的理念，提供一些科学的方法，他才能不去误导孩子，不要背一些满桌子的书本啊，拼到夜里十二点，这些所谓的假学习啊，给蒙蔽了。 这也是学习动力不足的表现。好，那我曾经啊就看过一些文章哈，周围也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有的孩子他不是学习动力不够哈，他想学，但是他就是学不好，被冠以说是，比如说学习障碍或者说学习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这个来区别哈，这两种，一种是学习障碍和困难，他确实是主观有这个意愿，但是他能力会有一些欠缺，怎么样来区分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方法？ 首先说呢，这个学习特别想学习，但是学不好，这里边有两种情况啊，有真有假。我们首先要说那假的，就是这孩子表示我要好好学习了，然后呢，实际上他没有付出努力，或者说没有付出那种精准的努力，这仍然是学习动力不足的表现，因为你动力足，你就会想针对自己的那个问题去如何改变，你不去想，还是一个不负责任，无非就是一口头表态，最多呢加上一些埋头苦干，那我认为还是学习动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要被孩子一些所谓的我要学了，你看我已经学了所迷惑，所迷惑。 那真的就是他确实是， 确实是真不行，就是学习上遇到困难， 嗯， 但是遇到困难呢，他这里头又有几个，就是两方面说，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学习的能力差啊，导致着他遇到困难，还是说啊他的动力不足导致了学习困难，就是说有的可能是他是动力不足，最后你看我没考好吧，好像遇见困难，其实他不是困难问题，他是动力不足，动力问题。当然也有坑坑吃吃的，从早上八点学到晚上九点的，成绩老上不去，那是一个学习能力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适当的降低目标的，如果说能够 哟，这你可别这么说呀、那你看多大的孩子， 如果说能够肯定的话，说这个孩子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智力啊方面的障碍，是不是可以呢？ 那当然了， 否则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老跟那个状元去比，这是对的，但是说这个降低目标的问题，我认为是严格的与他的年龄年级还有时期有关的，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家长最关心的高三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高考备考啊，到这个是设了五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可以激励鼓励的，当然你到了临考状态的时候，就不要再激励他了，越激励他压力越大，越完蛋，所以说降低目标，到最后的时候再降，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心理上降，心理上可以降。还有呢，就是我要做好降与不降的三点准备，就是说你正常发挥考在哪儿，超常发挥考在哪儿，失常哪儿，把这三个目标都定下来，这孩子既有动力，他又舒服。 好， 他又舒服。 那郭老师在这个实际的这个辅导当中哈，你有什么样的 燕哈，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遇到过这样类似的可以给大家举的例子吗？ 对，因为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哈。那个我经常就会说，家长你只要记住两点就行了。哪两点呢？第一点你要去观察，第二点你要去倾听。家长就说，我怎么观察我怎么倾听？对，因为他们都会观察。我说这里面背后吧还有一个模型，就叫做挑战与能力的模型。挑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目标。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啊。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我观察他，他到我这来他就很松懈。我就跟他继续跟他聊，我就听他，他说你发现这个学生啊，他这个整个的思维语速都很快，中间的思维反应很快。你再问他的学习，他的学习哦，完成作业非常没问题。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判断了，哦，这个学生他属于什么？他属于他的能力超出他的挑战，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给学生提目标了。这个是一种情况。 他能力是有的，但是他目标很低，他很容易很轻易就达到了。 对，所以他就呈现一种松懈的状态。 这个观察，这是要观察， 你要看他的状态， 去谈话哈。 对，你要去听，你要听他的那个思维反应度。 思维， 对。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有的学生就到我这来就会特别紧张，你看到这个人就很紧。你再问问他平时的学习吧，他就是真的是从早到晚在学习哦，他真的很认真在学习。 对呀、 所以对这样的孩子吧，你就要适度的去看一下，他有可能他的挑战已经高于他的能力了。这时候你是需要把你的挑战稍微往下降一降的，让他能够跳一跳，能够够得着。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需要就是学习障碍可能有一定的障碍了，你要降目标，同时提升能力。 这样他才有兴趣，要不然跳起来也够不着。 对，他跳几次吧，他就觉得我总够不着，那我就不够了。 对， 还有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是真的是比较复杂了啊。我经常会说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到我这来，你就看他很冷漠，对什么也不关心，你跟他说什么，这样子的孩子啊，通常他就是属于这个挑战跟能力都属于在双低区域，就是他好像学习的障碍也很大，这个目标也很低，这个吧多半还是跟过往从小到大的学习习惯有关系。这种比较挑战，我建议家长就是你慢慢来，你从基础开始，不要太着急啊，这个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导致的问题。 就是学习习惯，后面我们也会谈到哈。 对，第四种是一种最好的情况，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是清华的学生，然后呢，我跟他聊，我说你这个学习啊、考试啊，你紧不紧张啊？就是我也想听一听这个我们高分学生的什么状态。他就跟我说，老师，我也紧张，但是他这个但是很重要。他说，但是只要我一进入到那个状态之后，我就特别开心。我每做对一道题我都特别兴奋，我每遇到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我又遇到挑战了，他就整个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就不费力，这个就属于我们的能力跟挑战相匹配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长你要去看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要去听，你要看这个学生他到底思维能力怎么样，然后去综合做一个判断。 刚才听郭老师讲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就像人打游戏似的，他这个能力有，然后他每过一关他很轻松，轻松的就过了一关，他就很期待下一关，是有这样的意思啊。 他已经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然后呢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对，学生之所以喜欢游戏就是因为他有正反馈，所以家长其实是要给学生正反馈的，就是你给他的反馈是要激励他的，而不是给他泄气的。 对，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家长去说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调动孩子的这个动力。 家长怎么做？我觉得这里头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叫做认定学习动力不足，这可是个事儿啊，这不是一张嘴说它不足就是不足的。因为这个认定这个不足的主体是多元的，家长可以认定，孩子可以认定，老师也可以认定。那么这个认定出来三者，这个认定完了之后可能是矛盾的。因为我在调查这个学习动力，在我实践班当中啊，调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认为是一个认为，家长是一个认为，矛盾点非常多。有的时候我的问卷当中它会有十几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认定，就是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到底它足不足，这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认定的事情。第二一点我们要注意呢，要注意到孩子的发展动力。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学习动力不足 啊，还是说发展动力都不足了，有的人连活着的动力都不足了，这你别老盯着他学习动力不足，实际上这孩子都不想活了，或者是觉得你说以后干什么爱怎么着怎么着，明儿死了我也没关系，他就是没有发展动力，自然也就没有学习动力了。所以呢，我们要分析他到底学习这个发展动力足不足，也应该重视。第三一个呢，我们要有一定的方法。我一年前大概是我写了一个学习动力不足那个是从八个方面来找原因，一共是八个大方面，37小点。 对， 我认为把这些你都37点拿过来，就像尺子一样，按照这刻度对一个打一个勾。那么到底看看我有多少项，是有问题的，才能分析出来它足不足。所以家长可以上网去搜一下，鼠爹答问，我忘了是几了，鼠爹答问就是学习动力不足，八个方面找原因，37点可能是目前您能搜到的写学习动力不足的最长的一个。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37点不能一个个展开 说 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比较大类的情况哈，就是学习动力不足的原因哈有什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归一类，就是有的孩子啊他没有目标和他追求的方向。比如说现在大家这个生活都挺好的哈，然后也没有说以前我要比如说走出我这个地方，我要到大城市去，我要改变命运，我要怎样。现在都挺好的，大家说那我孩子会说我有什么可改的，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所以说没有目标和追求的方向是目前来讲哈，很多孩子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李先生觉得这个目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目标我觉得必须得给孩子树立起来啊，必须得他作为青年人他必须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才好。那么在我的这个实践，就是高三家长助学助考实践班当中啊，我们也是要发很多问卷，首先对他的家庭教育情况进行一个判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筛选了28个有效答卷啊，28个家庭，一共涉及到了31个孩子。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就发现呢认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学习的，有多少呢？31个孩子中有6个，占到了19%，将近20%。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比例呢还挺，就是占了很大比例，1/5。而实际上，我认为比这个还要高，比这还要高，因为这个他答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个认识问题，他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学。所以呢才出现了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那种现象。有的家长就说这个孩子是屁股上挂个炸弹都不着急啊，这个急啊。因为杨洋你记得不记得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微信群在2016年10月份组建之后，10月份一个月就讨论了17个家庭教育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学习动力不足，然后我把一些重要的截图我都留着，昨天我看了看。所以我们家长这屁股上挂炸弹，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说法啊，很典型的说法。那么他这个没有目标的话呢，确实是导致了他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就更加严重。 所以说呢，这个无论如何哈，无论你的生活境遇是什么样子，其实目标是要一定的，是要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析的学习动力不足的第一个原因哈，没有目标。那么怎么样让孩子有目标，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呢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的困惑，以及呢目前孩子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在家长心中的那个疑虑哈，那也就是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怎么样？那么如何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能够让他在学习中发挥更大的动能？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发生过。 前些时候呢，我在那个我们那个鼠爹幼小区幼儿园小学群里头发现了这么家长呢提供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孩子小学六年级，什么时候那考试啊是40分，后来给他请了个家教涨到60分，这家长就特别满意，然后呢就跟他说，孩子你考的70分，孩子说考70分有什么用，你给我买什么，然后呢这家长就说，那我也不敢给他买手机啊，说这个他，然后就给孩子呢开出了一些条件，满足这条件我给你买手机，最后那孩子看完这些条件又不学了，我也做不到，反正我就不学了，那么我们就注意这个小学生，我考70分有什么用，给我带来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就是目标问题， 对，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什么，好，我考70分给我买手机，我立刻而且愿意怎么玩怎么玩，我就给你考70分， 其实他是 否则的话我60分我都不要， 其实他是有目标的， 他有目标，所以但是呢我们的家长是怎么回答的呢，你考70分我给你买玩具，哎呀，我说这都小学六年级怎么还买玩具，人家孩子都在进行创新性的学习，研究什么这个比如说沙漠里的老鼠，研究什么房顶的怎么种菜，我们还要买玩具，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目标的设定要给孩子设定好，否则就越来越没目标了。 还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是有目标的，而且他也是思考过的，但是这个目标呢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哎，这个目标对不对呢，那么适不适合我呢，我给大家呢来这个放一段录音啊，我们也来听一下。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特别高的什么理想什么什么，没有，初二的时候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叫摘苹果，是一篇寓言，就是随笔嘛，我当时就说每个人好像都在去奔跑，要去采摘，要去摘那个最大的苹果，但是当你摘到的时候，你好像还觉得前面会有更大的苹果，所以你要继续往前跑，这样的人生一直都在奔跑，一直都很累，你永远都不能停下来休息，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特别无聊特别没有意义。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无名传，是一篇半文半白的文章，然后那里面我就歌颂了一下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花们，他们并没有去参与那个什么争，就百花争艳什么，他们没有，然后他们就默默的然后去装点这个园子，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也非常的好。所以通过初二的时候我写的这两篇文章，你们就能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没有对自己目标非常明确，也没有一个特别高人生追求的人，我那个时候就是一样，现在也没有比这个好太多。 李先生应该非常熟这段录音哈， 我太清楚了。这是我的闺女李子怡，是去年七月份，她的母校十一学校给她请回去，给初二年级的学弟学妹们讲了一下她当时在初高中时候的心态。 这是她初二的时候的一个想法。他觉得当个小草也不错，然后呢摘苹果永远觉得那还有最大的，有什么意思呢，但是他在高考的时候他考进的是人民大学，那我相信他现在的目标肯定跟他初二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现在他的这种表现是活力四射呀，特别积极，跟那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目标有没有，他跟学习动力确实是关系太大了，并且呢我们家长在协助帮助孩子这个树立目标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买玩具这个例子啊，那么就一定要给孩子树立的好一些，把视野打得宽一点，才能他那个动力才能持久。 对， 否则的话一旦不满足，或者说你满足不了他的时候，他就没动力了。 所以说家长在跟孩子说怎么样要有目标要有追求的时候，其实角度和方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 怎么说 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很有讲究。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发就是家长求不是家长求助了，求助完了之后我和这个高三的孩子通过话啊，我就了解，我说你在学校排名多少，原来是年级第一，现在是年级不学了，现在不学了，年级20名，这年级好几百人呢，他能到20名，我说你非常不错了。然后孩子说，老师啊，你别把我看得太好了，我这个学校在我们区里头啊是排第三，我前面还有俩好学校呢，所以我就是考第一，我也不是好孩子。哎，你看他这个目标没有，他很清楚，我在我们学校考第一，我在我们区我也不是好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孩子目标设计错了，应该让孩子弄就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是发展的目标， 就是我要发展自己，我只要我的明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昨天好，这样的目标就是对的，而不是要去跟谁比。 嗯， 所以目标一定要正确。 嗯，郭老师在实践这个辅导当中，对于关于目标的这个问题哈，如果给家长一些建议的话，家长应该怎么做？告诉他们。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刚刚也在想哈，我有一类学生啊，我有一类学生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就属于从初中开始，他就会不断的思考人生啊，属于这样的一类孩子。那么，尤其是对这样一类的孩子啊，那我就会跟家长说，他因为他想的比较多，对人生思考的比较多，你给他树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带着他往远看，你不能停留在当下，因为当下并不能满足他。那么，我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跟我的学生可能会问以下一些问题，可能能帮助到家长。比如说，我会问第一个问题是，你期待十年以后的你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个是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我还会问什么问题呢？我会问，如果你有一个梦想的话，那是什么？ 嗯， 我还会问，假如你有所有的资源，哎，你有所有的钱，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这个时间，足够的人员，你会做什么？我甚至还会问什么问题呢？我甚至问过我一个学生这个问题，我说：假如现在有一个时间机器，可以把你带到未来啊，你走到了人生的这个终点，来到了你的墓志铭前，你读着你的墓志铭，你的墓志铭上写着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刚刚熟烈讲的发展性问题，那么对于尤其对于一些对于人生意义有思考的学生，这些问题是非常有效的。 嗯，所以说我觉得家长用什么样的尺度，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告诉孩子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是非常强的。那么除了其实家长来讲，对于老师可能给学生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激励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接触很多的学生，尤其是高三的学生，他们都说其实你觉着高三的那一年我们补知识能够有多少呢？或者老师教给我们知识能有多少呢？我觉得我之所以在高三这一年特别的努力，特别的有目标，就是因为我的老师，因为我的老师，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我真的是听过一个就是清华的孩子讲了这样的一番话，所以我给大家再放一个录音啊，听一下。 给自己寻找一个奋斗理由。我记得我在四高一的时候，就劝我学国字课的那个物理老师聊过天，他也是我的班主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奋斗没有意思。然后他就反驳我一句话说，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的父母不在了，你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你一个人，你怎么活下去？哎，我当时突然一下就愣了，我在想，哎，对啊，我又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什么都没有。突然有一天，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要怎么活下去？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我要退学，我要去打工。然后我接着就想，不行，那这样的话我一辈子就完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应该努力，我起码要给自己挣一个明天，我要让我明天吃得上饭，过得上日子。当然，很多其他的理由，比如说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也很有那个人生追求，也可能只是一种底线意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要活下去的这种底线意识，甚至有可能是很可笑的面子。比如说我经常就是会跟那个我们大家族的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会觉得那些人他们都非常没有境界，就是天天在坐在一起就打麻将，然后孩子上个学就还可以，我觉得我要告诉他们，我要给我的爸爸妈妈也争个光，我觉得我们这一家人活得要比他们好，然后我能考上清华北大，我觉得会很有面子。其实这个想法也挺可笑的，但是它也许真的是一部分同学内心的一种动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总之你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你要做你自己的永动机，你要去给自己寻找一个内心的驱动力，否则你是不可能会去努力学习的。 大家可能从声音听得出来哈，一个是在讲初二的时候的自己，一个呢是在讲这个在高三的那一年我是怎么样忽然就有了给自己奋斗的一个理由，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哈。 我这个听完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这劲儿怎么起来的、 嗯、 原来是老师说 老师 假如你爹妈都死了，然后这孩子劲儿就起来了。这倒是个招啊、哎、要这样的话让我假死几年也

满别情。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赋得古原草送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赋得古原草送别》。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白居易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啊，在中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是他的什么？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是唐诗中的名篇中的名句啊。那么白居易这个人，我们大家都了解，他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啊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诗人。那么这首诗啊，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他早年的作品。下面来看这个作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啊，八句。头一句，离离原上草。离离这两个字出自诗经。王风里边有一首诗叫蜀记。啊，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黍子稷子这是两种作物。说古原野上长满了啊这种黍和稷，离离就是一行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啊，离离。注意这儿啊，实际上不用离离也可以选别的字，但是既然是赋得古原上草，这个要点在古原，所以呢用一个用典故呢讲究用古老的。你说萋萋原上草，或者说茂茂原上草，或者说用那个用平声字找，或者说啊绵绵都可以，但是这儿用了离离啊原上草，所以这是它增加什么，就是用，这是一种实际上用典也是一种修辞，它不在意思上而在意味上啊。所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一年要枯一次，荣一次，啊，实际上是一岁一荣枯，啊，但是那样写呀，读着不太顺，所以一枯荣，啊，草这就是特点，所以起得很平稳，也很顺畅，啊，到处是草，啊，它每年。每年什么？每年都要生一次，死一次，啊，青一次，黄一次，就是永远不停，啊，广大的原野，啊，长满了这种草。下面，这种草，很，一岁一枯荣，亘古如斯，没什么新奇的。但是下面这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生命力极强。你放火烧不要紧，你今年烧了明年长得更旺，因为它的草变成肥料了。所以这个句子把什么，把这个天地的那种啊那种生机啊那种不可遏制的那种生机表现出来了。所以后来我们用这个经常什么，经常用这两句诗来形容那些个代表历史的正方向的啊这种被压制的这种东西，他的那种不屈不挠，他的那种死而复生，啊，青山遮不住， 毕竟风流去，这我们总是拿它来表达这种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我们祖国啊，我们汉语语言宝库里边啊，两句非常以使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两个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一吹，啊，这原野中只要春风一来，到处是，就是这种原上草马上遍满了各地，啊，它形容一种我们中国人呐，啊。这实际上，如果说这是诗句虽然浅显，但是它有一个我们对天地世界的这种感受和认识，所以是一种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啊，这句子顿挫有力，啊，野火烧不尽，就是这种漫天的草，好像它很卑贱，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价值啊，就是我们都经常不在意它。但是他却那么有生机，啊，这是诗人对生活的观察体味啊，再加上这种高妙的诗才，才能总结出来这种句子。 领导了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倡导当时的文人墨客关心时政、关心现实。这首描写送别之情的佳作，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天地世界的感受和认识。面对古老的原野上那生生不息的小草，看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千古名句，为后世代代相传。接下来白居易又是怎样将古原草与送别结合起来的呢？ 远放清古道，晴翠接荒城，这就有了古原了，啊，原就有了。远方还是指草，你我远处望去，这个很平旷，这个视野，啊，写这个草，漫天遍地的草，远方，往远处走，往远处蔓延。注意，到了春天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以后，啊，把古道，啊，长亭外古道边啊，这个古道都占满了，也就是说大路旁，啊，这个大路旁、小路旁，都长满了这种芳草，哈哈，这个景象啊，放开去，啊，很平旷，清古道。这个古道不是说这条马路是个历史文物啊。说盖了多少年的路啊，修好了多少年的路，是什么？是古来的道路，就把这个草和什么和历史联系起来了。远方啊，它占满了什么？占满了就是古老的道路，也可以说这个一岁一枯荣在这儿有个回响，就自古如此啊，芳草萋萋啊，永自古如此。所以今天的道路旁边，春天的时候，啊，到处是这种翠绿的草，晴翠，晴翠，哎，绿色的草，绿得很啊，绿得很阳光，绿得很媚人，啊，绿得很青春，哎，这叫翠。然后晴翠，注意这个时候是指在阳光照耀下，接荒城，啊，荒城。这个应该，这个荒城不是那种荒凉的意思，因为春天哪有荒凉的东西呢？还是讲这个城市也是自古以来，它跟古道对着，啊，它没有说接大城、接新城，那不好，啊，这个古原上草啊，这个它带一个古字儿，自古以来的，啊，荒古以来的这种人民居落，啊，晴翠啊，接着它。实际上还是跟前面一样，就把这种一种现实中不断生长、不断生死变化的草，和一种亘古如兹这么一种近历史联系起来，啊，所以这两句啊，虽然不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景色，看了以后俩啊灼人的眼目，啊，但是它很有意味，啊，你仔细想一想，远方。清古道，用了一个"清"字儿， 就好像侵占了古道的地盘。晴翠那种翠绿跟荒城相应，这就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古老的时代就说我们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其命为心啊，就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啊，从荒原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么一种悠久的啊，这种有着悠久历史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它的命运永远长新，生生不已。所以这是在用这种晴翠新生的这种翠绿来照亮那种什么啊，来照亮那种古老的东西。而这个古老的东西跟这个东西一接，它又闪耀出一种新鲜的东西。这所以这两句很有历史的厚度啊，深度和厚度啊，很有历史感。所以这是啊，这两句虽然不像前面那么显赫，那么耀眼，但是它很耐人寻味啊。现在草有了，实际上在这两句清古道接荒城，又把古原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古老的人群，在这样一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的生生不已啊，把这个精神写出来，也就把古原交代出来了。注意下面在这个古原上送别，送别是什么，是古人很在意的一个情绪，而且送别与送别相关有很多好诗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哎，就说什么，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又送。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又送呢，前面没有写，我们诗里边没写，不是我们诗里边要写，而是指人间不断发生的啊，每次发生都令人伤感的一种场景，具体的场景就是什么，送别啊。哎，最后这两个要素，赋得啊，古原草，送别，把这个送别拿出来了。这个送别用了典故，王孙是谁，王孙就是公子王孙。我们中国古老的诗歌里边有一个作品啊，有一部作品叫《楚辞》啊，是很多作家的这个集子，当然以屈原为主。在这个楚辞啊最后一部分，你翻楚辞翻到汉代的一部分，有一个淮南小山，他们做什么，做招隐士。这个招隐士啊，就是招什么，哎，就是招这种躲避到深山里边的这些隐士，招他们啊。所以这诗里边有这样两句，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啊，说王孙呐不回来，以至于什么春草都已经长满了，啊，这个招他回来的意思就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就是这两句诗经常被人引用，这儿白居易也毫不客气，又引用了一次啊，叫什么？就是啊，又送王孙去，这回不是招。是指什么，是指送别啊，凄凄满别情。注意这两句诗，虽然他和这个他用的是招隐士这个点，但是他把它活用了啊，他是讲送别。另外这个时候这个芳草，这又跟草连起来了，他借得很巧妙，因为那个人说春草生兮萋萋，所以他又萋萋讲的是什么呢，离别的时候这个漫天的青草，漫天翠绿的草，就是离人的离愁别绪，把这个情绪啊，把它什么，把它具象化。 横亘如丝的古道，生生不息的绿叶，一旧一新之间，时间定格在华夏大地，新生烦恼的翠色，悠久荒芜的城池。一新一旧之间，跃动着华夏大地上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而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人世间常有的离愁别绪，似乎也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感。那么诗人 对历史和现实还有哪些深刻的思考呢？ 所以这是啊，这诗啊，我们就从串讲上就是这么多啊。实际上写离离原上草，把原字带出来啊，原野上的草啊，每年每岁它都会生，都会死，都会长，这是天天一个再常见不过的一个现象了。但是诗人看到了这种再常见不过的东西啊，他自身所具有的那个别的东西不具备的东西，什么顽强的生命啊。所以这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洞察。往往那些什么，那些所谓普遍的啊，不起眼的，不被关注的那些东西，它最代表这个世界的精神。也可以说这是从平凡之物中发现了不平凡的东西，啊，这诗人的角度、眼光，啊，对这个世界的审视是非常独特的，啊，他这个句子，它具有这种强烈的这种魅力，是因为它里边包含的东西是比较深邃的，啊，可是他写起来呢，又是那么，哎，没有任何一个生僻字，啊，然后就写到了。远方清古道，就是放开去写，啊，有记下有草本身，写它存在的这种平原，这种平原里边有古道，有荒城，啊，这就跟什么？跟历史联系起来了。一个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啊，尽管有盛有衰，但始终在那儿存在着，像芳草一样，啊，所以这里边又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是一首练习，他把它接过来，啊，把这个。芳草跟历史相接，实际上这个意味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一个文化它所以生生不已，这一个人群所以经过几千年它没有经过大的断裂，没有经过大的那种破散啊，可能与它具有那种最普通最平凡的那种事物的本质是有关的。当然我们说诗人是不是这么做了这样深的思考我们不敢说，但是这个句子去启发我们去这样去体味啊，古老的亘古如新的永远传下的事物，你仔细观察它，它都有一种皮实耐用不怕摔打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说诗人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把这个句子放在这儿以后，他相互句词与词之间相互映衬，他可能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什么一种思考。哎，接着下边，在这样亘古如新的这个世界当中，永远发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就诗情画意的，或者是一种永远让人伤感的一个东西，离别，啊，这古人喜欢的一个话题，离别。我们今天这个做文学啊，我们面朝大海啊。我们什么？我们不，这种啊，就是这个离别的东西，对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有现代人在意的情感。白居易的诗自有白居易的特点。这个人才华不是不高妙，不是不能表达那些深奥的东西，但是他很平易。他这个平易又和朱熹那种理学家的平易不一样，啊，他是什么？他像什么？他像一个好的歌唱家，唱出来，声音出来很松散啊，很松弛，很舒服，让。人人都懂。白居易在写文章上不像韩愈文章上追求一种奇绝古奥啊，他不是啊，他追求一种什么，一种用平易的语言写往妙处写啊，他追求这样一种风格。这个作品也代表了啊，或者说也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的那种一般的特点，虽然是他的一篇早年之作。总而言之，这首诗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上乘之作，啊，是白居易的代表作。好，关于这首诗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